女儿说，我总能变出一个个袋子，把她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听众朋友您好，在第一届中国评剧艺术节当中呢，唐山市评剧团演出了神话评剧《红龙泉》。这出戏啊，通过山村穷儒吴明和红龙女之间的故事，赞颂了红龙女母子两代人为解救黎民而献身的崇高情操，鞭挞了吴明为求高官厚禄而不惜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在剧中，张俊玲扮演吴明，罗慧琴扮演红龙女，石文明扮演袁仲，江红扮演小泉。 Thank you. Thank you. 压水。 是元忠回来了， 干娘。 是我妻红龙女。 哦，莫非你就是舍命盗取天河水，解救红龙泉乡亲于危难之中的红龙仙子吗？ 兄长过奖了。 哎呦，干娘，有这样的儿媳，你老好福气呀、啊！ 福气，福气！娘，起风了。哎呀， 娘， 苏为娘到房中虚谈虚谈。 哎， 袁仲兄。袁仲兄，小弟有一事请教兄长。 哦，贤弟请讲。 如今老母已有我妻陪伴，我想进京求官，兄长意为如何？ 贤弟呀，若官如山，日夜在愚兄之上，进京求官当无大碍。 只有兄长这句话，小弟我就放心了。 贤弟，仕途可险恶呀。 男耕女织，福泽乡里，难道不好吗？ 娘子乃是龙宫仙女，沦落这穷乡僻土， 京城路远，归期 遥遥，为腹中的婴儿取个名字吧。 好， 娘子，你我夫妻和学，汉泉水涌，就叫泉儿吧。 泉儿，泉 儿。 里去？请诉哪里去？ 这把 上人耻笑， 兄长为何也辞官？ 求官须走，谈当务，见宝怎么能够做清官？想平步青云做高官，切莫优柔寡断呐、 啊，公公。 掂量掂量，何去何从？ 公公，公公，公公， 飞。 子。 郎君。 人，保平失灵。公主危在旦夕，你蒙骗圣上，俺女当斩。 公公， 若想活命，三日之内献出龙鳞。 龙鳞？ 是啊，那宝瓶乃龙宫之物吧。三日之内献不出龙鳞，满门抄斩，活灭九族。我靠，吴大人，三思啊。 婆婆展开笑颜，为妻。 刀铲满门。